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相约。你好，我的朋友，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2018年3月17日星期六的晚上9点，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在一周的工作日当中，哎呀，忙碌了一周的你，总算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找到一丝丝放松的感觉。如果在周末的时候也没有想好究竟干点什么好，思考一些什么好呢？那你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了。那今天的晚上呢，不是麦同学本人啊陪你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因为呢毕竟也是上次摸爬滚打哈、啊，这个又哭又闹的哈、啊，对吧？一哭二闹三上吊，来我们节目说一定要再来一次的， 要死要活一定要上节目。 朱立安先生，他就是我们的独立的公关人，独立的时尚达人。哎，时尚达人可以独立吗？ 可以吧， 是独立的。 要想独立，可以跟什么都没有关系。 没错，时尚达人，而且最近有了一个新的标签和身份，那就是独立的设计师，跨界设计师，对不对？ 还是跨界设计师了，因为我现在的主业还是做公关和音乐，然后第一次尝试开始做时尚的设计。 欢迎朱立安。 大家好。 所以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又是带着自己的一些新奇的想法，要跟大家一起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分享，对不对？ 对，刚我跟麦麦在节目开始之前有聊天，因为北京今天下雪了， 对， 然后你今天我有回忆到一个电视剧叫《雪山飞狐》，所以晚一点的时候， 不好 啊，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 cue 我们的开场曲就放这首歌，我想我们节目的收听率应该又你知道下滑4%左右。 我希望等一下的时候可以把我们这个音乐分享出来，然后还是 所以今天还是想当 DJ 就对了 啊，也不是了 ，DJ 是这是你的地盘 ，DJ 是你的工作， 因为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忙就是这个跨界设计这回事情，因为本身呢，我觉得喜欢时尚的小伙伴，包括上次我们聊过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期，你知道收听率。有多高，多少人喜欢听我们在聊这个事情？ 4亿啊， 不够， 怎么也要比格莱美的那个收视率高吧？ 对，所以这次是有了什么样的想法和契机，让你想说自己尝试一个跨界的设计师的身份，是做着服装的设计哈？ 对，其实之前在一直在做音乐的时候呢，主要是音乐没有得到特别多人的认可， 这个可能很正常吧，因为可能跟水准有关系。 没有了，我做的很好，好吗？没有，因为我做的实验音乐，那想必它不会引起大家特别多的共鸣，我是可以。 我是可以理解啦，但我在做音乐的同时，然后身边很多人就觉得我哎，就是穿衣打扮和搭配方面比较特别，所以很感谢大家的认可。经过很多很多人的鼓励，我跟另一个日系的设计师，我们一起合作，马上推出一个新的品牌，会在后天上线。 而且你的品牌的名字好像也是想了很奇特的一个角度。 对，我的品牌的名字叫 BPM120。那 BPM 哦，听起来好像就是 对 BPM， 您肯定知道了 ，BPM 就是英文的 beats per minute， 它所代表的就是、哦、一首歌的一分钟里面会出现多少个 beats， 就是多少个节奏。 对， 那 BPM 120就代表它是一个每分钟出现120个鼓点的这么一个节奏。 嗯， 然后我希望我的音乐和我的生活和我的时尚是结合在一起，希望大家穿我的衣服看到我的感觉和希望影响大家的生活的感觉都是每分钟120个节奏的节拍， 就是很有律动性。 对，120其实它不是很高，是蹦不起来不能跳舞的，但是它是科学测量过可以带给人最轻松。 没有人想在周末听这么多数据，谢谢。 像你这个像你现在正在放这个音乐大概是128了吧，差不多。 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鼓噪调味，舒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现在开始恢复呼吸，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馆，跟着他人一样摆唱我快乐的开关，拥抱无人慢慢的喜悦，到处都是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跟大家在空中相约，不要忘记我们的频率 FM97.4 全球正在未眠的你，要锁定呢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可以呢在网络上收听呢各种版本的这个收听神器里面的我们的声音哈。那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朱莉安，再次欢迎朱莉安做客节目。 大家好。 是的，那今天呢朱莉安带着一个新的身份，也是即将呢要带来一些新的自己的创意的作品了，就是呢这次又这个捣鼓完音乐之后开始捣鼓衣服，对不对？因为你上次在我们节目里面分享过，说之前去纽约啊，去一些国外的地方去看很多有意思的很潮流的小店，然后自己也希望有一天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店，对不对？ 对，其实有店这个想法我倒是排在第二的，其实我只是觉得我走了这么多地方，看了这么多东西， 对， 身上就是难免有一种职责和责任和义务，希望把这些好， 我跟你讲，这就是很多像女生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朋友，女性朋友，她们呢都是这个所谓闺蜜电话里面的情感专家，你知道吗？自己说到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呢，就都是纠结鬼加笨蛋。就像你一样，你都是就是你知道在想象自己是什么职责呀，然后什么，但其实 我刚明白你这个点，就是刚绕回来，还好吧？我觉得就是，其实那个，我觉得一个店，那个店只是我一个想法的寄托，但我真的希望，就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希望把又便宜又好穿又好看的衣服带给大家。我觉得麦麦可能跟我有同样的一个困惑，就是 什么困惑？ 就是国内现在虽然市场很发达，但是大家可以穿的好看的便宜的衣服太少了。 是， 我们都希望到好多地方去，好看的衣服都贵。那我 好看衣服都贵， 好看衣服都贵，真的又贵的又好看，越贵越好看。然后我 这什么价值观呢？ 我是想，当然贵的也有丑的啦。 是， 我是觉得等我这个店开起来之后，我要做一个就是人人都可以去买，人人都可以买到东西，并且都能买得起的一个服装店。 所以每一件差不多人均消费五块是吗？ 嗯，差不多，没有那么低，可能就是六七块吧，五六块的单品我会有，真的就是现在不是在吹，就真的会惊到你，就五到十块的东西我 也会有。因为我看到你自己在做一些小设计，然后自己的这个吊牌已经很有趣了。 对，我也做了一个吊牌，然后它是一个印章的图案，当然我这个店名现在还不能完全对外公布， 因为没有注册成功， 已经成功了， 真的吗？ 已经成功了。 什么时候注册的？ 其实没有注册。没有，他就是他，我可以讲吗？在这儿 可以 啊。在我的店的名字叫废物市场。 对， 那我其实他是有点讽刺的感觉在里面的，因为我们除了做新的衣服之外，我们也做二手的衣服、复古的衣服、旧的衣服的 re-editing、recutting， 就是重新剪裁、重新设计。 是， 那我们希望把已经变为废物的东西发挥它的热量，把它变得更像艺术品，可以被更多的大家接受。 是，而且听起来是有点也不叫讽刺了，我觉得你用词没有很精准。我觉得是一种自嘲，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觉得自己这件衣服，或者啊，我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很好看，也可以说我今天穿衣服真的很丑，但其实你不管怎么样都会觉得自己是最棒的。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重要。包括你说那个废物在利用，什么是真正的废物？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淘汰它，但对于别人来说就是一个礼物。 对， 他很想得到这个东西，他没有得到。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店更承载我更多的那个希望，是我希望我身边所有像麦麦一样这样时髦的人，好看衣服多的人，可以把自己穿够的衣服拿过来，对，不用捐给我了，我可以就是特别低价收购 哦， 对，比如说二三十什么的， 真的， 对，然后在 88000买的二三十给你。 我跟你说，大家就是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拿出来卖的这个衣服一定要便宜，就是你其实是 donate 的想法，是捐赠的想法， 对， 支持艺术、支持时尚的想法来做，而不是说要把原价的标签挂在那儿，它还是高高在上。 你最近有再去纽约或什么地方玩什么的吗？ 我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去了泰国，然后在泰国曼谷发现了一个，其实也没有刚刚发现，只有这次有机会才去， 对， 就查都恰那个周末市场，你知道 吗？我好听过，而且泰国这两年的那个设计师的整个的 很好， 氛围非常 好、 哎、 对，只有一个单品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是去年在东京，然后在二丁目有一个人穿了一个牛仔水洗牛仔布的一个围裙， 对，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奇怪，他从那个酒吧里走出来，我以为是服务生，但我发现并不是。然后后来我在那个二丁目另一家店的时候，发现别人穿了一个也是一个围裙，就干活的围裙， 对， 是漆皮的料子的，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这个东西了，然后国内还没有的卖。然后这次我去泰国的时候，居然在查都恰那个周末市场发现有特别小的设计师 开了一个大概三平的一个小摊位在做，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就是泰国有这么前卫先锋， 而且是一个流行趋势来的， 对，马上要有了，我也出了哦， 你也出了小围裙， 对，小围裙， 对，那个围裙其实它你要定义成它是马夹，或者是它是围裙，或者它什么，它其实它不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单品， 哦、它不是你看到我刚才出那马夹，它真的是一个围裙形状的围裙， 哦，真的， 不过它不是传统围裙的材质，有人做牛仔的，有人做漆皮的，有人做各种透明的塑料的，还有银色的、金属色很多。 好像今年的有一些，甚至一些奢侈品品牌，他们也在秀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露出的感觉。对， 很多像那个 透明的， 对，像 Gam de Garçon 就是出了一个川久保玲有出了一个漆皮和金属色相间的一个围裙也有出，但是它是搭配西服一起穿的。 OK。 Got a sex siren in your face.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Talk dirty to me, babe. Every time I want it. Every time I want it. Every time I want it. Hush, please, no more games. No more of the same thing. Been thinking maybe could it make me scream his name and give me the right aim. Boy, can you tame this baby? Make me dead, dead.Why you wanna flaunt it? Why you wanna flaunt it? Your turn, switch it up.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Let me get up on it. Hush, there's no more games. No more of the same thing. Been thinking maybe could it make me scream his name and give me the right aim. Boy, can you tame this baby? Make me dead. For a minute, let me taste you, baby. Light you a few dead nights, baby. I got my brain, how you going insane? But my daughter might stay on the dry shit crazy, baby. Now while you're laying on your bed with your feet up, right there in my white beater. She like the way I eat her, beat her, beat her. Treat her like an animal, somebody call Peter. Put a little bit of this inside of margarita, then put the thing down and have her running like a meter on the cab in the city where the girls are pretty. Find me in the club where the girls get busy with the flask. I'm a fat booty, nice shake titties. My wrist so pro, you can ice skate with it. Give it to you till you curl on your toe. Get your ass at your clothes, sit back and behold the explosion.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my 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次呢，朱莉安这样的朋友来呢，都是想跟大家极力的分享一下自己的对生活的态度，包括呢，自己最近热爱上了时尚的某一个方面，或是呢，在生活里面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有趣的瞬间，很想呢跟大家分享记录下来。上次呢，好像我很多朋友在听我们两个在聊天，会觉得说，你们两个其实聊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看似在聊旅行，其实聊的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人生态度吧，像我经常给我自己的标签就是先是旅行者。 这个我真的不想再聊，因为太多。每次来先介绍你的 title， 介绍了15个。 然后我春节的时候也有出去玩，是最近一次出去玩是春节跟我爸妈跟我父母一起去泰国。哎，你也 春节我带爸妈去丽江过的，然后去我那个就是旅行的、哦、啊，你说是旅什么？你刚才第一个 title 是什么？旅行家是不是？ 没有，旅行者， 旅行者，你只不可能，因为我的那位朋友才真正的旅行家兼旅行者，就是背包十年的小鹏。 哦，你认识他啊？我也认识他、啊，我跟他合作过呀。 真的假的？我去他那个背包十年的客栈呢、啊。 我之前有那个做酒店的客户的时候，有跟他合作过。 我们现在怎么大聊起来是吧？不要聊生意。对，然后我去他那边，因为他那边是束河嘛，就是在云南丽江，然后呢比较幽静的一个古镇的一个部分。然后他做了一个挺文青的一个地方，然后后一段时间、去了一周的时间，后半部分我又去了大理。我觉得丽江和大理很近，但是感觉完全不同。 我最近也想走一点这种文化，就是民族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 哦，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之前小的时候不太懂一句话，就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现在才明白，就是你到世界上去看一看，真正把大家区分开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特别值得骄傲闪光耀耀的自己的文化。 所以你看你再怎么样去了东京米兰巴黎纽约路人甲们都全部的闭眼惊艳， 真的 要闭嘴惊艳，但是呢依旧还是会觉得是有中国的这种骄傲的感觉，对不 对？ 对， 我觉得大城市当然有大城市的好，但是它可能会被大家不被察觉的地方就是过度商业化。 对， 那可能真正更艺术的东西，更传统和纯真的东西在偏远的地方，没有在很偏远了，云南也没有很偏远。 对，就是比离我们稍微都市生活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小鹏也是我们你也认识的，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小鹏呢，他们的那个小团队，然后小伙伴很有趣，他们喜欢定期的去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就没有被开发的地方，他们去踩点，就是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就变得好玩，或是这个地方能不能有一些好、 哎、这是好玩、哎、 他去探险，跟我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说一去以后突然间整个那个路塌了，就 我以为你说突然间爱上了自己 寻找自己的旅行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音乐也是来自朱莉安今天做个节目的我们的嘉宾朋友提供的 这个音乐的名字叫 Get the party start， 就是让 party 开始、 okay. 我们的 party 已经开始很久了天哪，我突然冷落了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差不多有2000万的听众正在收听节目，我看到数据了啊。然后很多人呢正在新浪微博跟我们打招呼我们看看今天呢在新浪微博麦家族我们的点歌贴下面呢，我看一下啊，抢到沙发的这位朋友叫做新岛哦，我们的老朋友新岛抢到沙发了，第三层也被他占了，说准备在这个帖子里面盖个别墅啊。然后还有呢他希望听到的歌曲是雪人以及敷衍认真的雪、 哎、 他点那么多歌哦，因为是下雪是不是？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你说 你的那个2000万粉丝只在微博上跟你互动，我觉得特别不够啊。 啊，不是，微博上并没有太多，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在开车和全世界各地用网络收听的朋友。 我刚想说，你知道最近特别红的一个 APP 叫抖音 哦，对， 抖音上面我刚才听你那个节目开场，因为我在直播间里面听到那个重音效果真的是咚咚咚特别重，然后特别有就是想要跳舞的踩着节奏颠的感觉。 对， 然后我觉得你那个音乐其实可以是编一个短的舞蹈放在抖音上、 哦、对， 然后编一个就是大众一点动作，大 因为我之前有一首歌 挑战起来的， 我之前有写一首歌叫百字情书，就这首歌变成了什么你知道吗？ 变成了什么？ 就变成后来就是一首告白歌曲嘛，是我们北京乐台之前做的七夕情人节大型演唱会的主题曲。 怎么不是我最喜欢的贴你、 啊、贴你是抒情歌啦我说的是百字情书，这首歌有舞蹈来的、嗯、而且我那个编舞老师大美老师是给 TFBOYS 的编舞的老师。 我知道大美是、 啊、大 美， 对， 我认识大美崔鹏科 就今年我们春节联欢晚会的编舞组歌舞组的这个对老师， 对对对，我认识他好久， 所以他给我编的这个百字情书的舞蹈啊，我都没有放到那个上面去，因为我没有在经营歌手这一部分。 哎，我觉得你做一做，因为抖音这么好玩，然后掀起大家一起挑战跳一样的舞蹈， 就是这首歌呀，百字情书写了100个字给你，百分百的对大家的爱。 想扔掉手机，和毛笔将它代替，写封信把它交给你，最好用直升机。周围人叫我星星，说我够了别发神经， 我但愿长醉其中不复醒、哦、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独白曲意的诗句，今生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听见的就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100%的情绪，说不出口的话，唱出来更动听。100个字爱你，100%的坚定，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对你说我爱你。 表达情书，脸书无字天书，浪漫的指数在这里了。现在的你打开收音机，放亮手机，甩大大脑，用心支配着你的手，摇摆不定会傻傻动情在空中，书写爱的感动存在在每个时空。我喜欢你哦，我写错了，应该是我爱你，唯一爱的解药 Only Love。 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独白曲意的诗句，今生注定眼里对岸边有人在喊我的名，是你是你，听见的就是你。写了100个字给你，才能对你说我爱你。 我跟你说，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我才刚刚想起来，原来这是你唱的。 这是我作词作曲，我写的。 很久之前的时候， 这是首老歌了吧？ 老能听到这首歌， 对 呀、 啊，而且你知道，你知道最近就又被很多的这个朋友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私信说，那个我是因为我的彩铃。我朋友的彩铃都是你的这首百字情书，所以我来搜索你，然后又变成我们电台节目的听众。 这样的话你就多了一个身份、 什么身份？ 就是顶尖彩铃制作艺术家。 什么彩铃小王子？ 就是哎，你知道就是像你这样的人物的形象，比如说你做广播主持人，然后做音乐制作人、歌手，你还做导演，还编剧，你还什么 投资人 什么 之 类的。你知道有一个词叫 slash career 是来形容你这样的人，当然也是我这样的人了。比如说我做公关呀、做时尚、做音乐，叫 slash career。 为什么会叫这个词？ 哦，这个词是从纽约从 Brooklyn 传来，因为 Brooklyn 住了好多艺术家， 对， 通常是艺术家的同时也在 Manhattan 的那个办公大楼里面做白领的工作上班。 当然因为你不可能只靠那个艺术家去做艺术的去维生嘛。 然后 slash career 它表面的意思 slash 的意思是愚钝的、愚笨的、但是 slash career 它其实是讽刺和自嘲，是说我并不一定要将我最尖锐优秀那一面呈现给你，你看到我比较愚钝，但实际上我可以横跨各个行业，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以为我只写了一首贴你，殊不知道我的百字情书已经变成了彩铃。彩铃天，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吧。 就生活态度，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发达国家，可能其他人可能那个普通人做这些横向发展做的比较多， 而且可能比较随性就来了。 对，我更觉得就是国内的年轻人们也缺少这一种，就是你在真正有自己工作的同时，你可以把你的兴趣爱好作为你的一个副业，或者是用你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去赚一点点钱，最重要的是用你的兴趣去感染别人，跟你一起做事情。 而且我身边很多年轻人的一些小弟弟啊、小妹妹喜欢问我一些问题，比如说那个很酷的那位同学，对吧，在那边在干嘛？ 对，可能我们2000万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不知道，就是此刻直播间还有一个人，他是我认识的最酷的人之一，因为我认识他2个小时，没有跟我讲过任何一句话， 对，看你都不想看你。 没有，他有笑了， 他 有笑和和 他有友好， 对，有友好， 但就是不想讲话。 对，但我觉得这样真的很酷哎， 我 不知道他是。 我们在下一时段可以好好聊一聊酷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酷这个事情是随着年代和环境所改变的。但是我们想聊一聊，2018年已经来了，而且现在到了3月17号了，对不对？三月份在这个时刻，酷在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定义？广告之后再回来。 2018年4月6日至22日，

啊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到了北京时间21:34，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麦麦麦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时尚达人，同时也是最近呢刚刚有了一个全新跨界设计师身份的朱莉安，欢迎。 嗨，大家好。 刚刚我们在上一个时段的尾巴聊到了一个点，就是关于酷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酷其实是随着每一个年代，包括呢这个时光的这个转换，然后有一些不同的理解的。就原来都觉得酷，什么是酷？就忧郁，对不对？ 我刚在那个百度里面抽空查了一下，酷原来在古义词里面是冷酷、残酷的意思。它没有褒义的， 应该是英文的那个 C O O L cool， 所以翻译过来的酷吧？啊，不是吗？ 我查的是中文的那个酷，刚才、 我知道，对，但是其实就是酷嘛，就是忧郁的感觉。 英文文化中说这个人酷，就好像说他是可以被你喜欢的，你可以接近的。比如说你形容一个好朋友等，比如说我们两个等一下去吃饭，然后我说有个好朋友一起来，你问我他怎么样，我就会说 she's cool。就是他是酷的、 就 是、然后或者是哪个东西你决定买不买， 他很好， 对，你问我说这个买不买，我说 it's cool。 对，我觉得好像年轻人说 it's cool 就是说是好的， 对， 就是不错的， 对， 但是 有 OK 的意思。 中国的年轻人可能会形容一个人酷，就是真的想说他很酷，比如说冷酷、炫酷，然后或者是就是气质，我想讲 炫酷， 怎么变都有型。然后呢，就气质。 知道酷这个词是从香港来的，开始用这酷这个词的吧、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是《中南海保镖》里面李连杰演的那个打手，然后当时那个钟丽缇在跟别人讲说，哎，我来了一个新的保镖，他很酷。 哦、 对，然后当时我第一次知道酷这个词，我才明白说，哦，原来还可以来形容人。对， 是哦，但是我印象当中，我觉得是最早的形容一个人酷，是因为这个人不说话，这个人就是很与众不同，然后呢他在那边，然后气质有点忧郁，对吧？ 对， 然后呢，但是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酷好像理解不是这样了？因为现在每一个人在大街上都是，就比如很酷，然后都不说话，都很忧郁，都很丧。 现在的酷依然保留了之前所形容的那种高冷的感觉。 嗯，对，高冷。 但是现在的酷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跟别人不一样，你觉得他好玩。我觉得这歌挺酷，我觉得听这首歌的人都非常的酷。 真的。 对，还有好多那个叫什么那个程序，快手那个 APP， 对， 里面很多人用这个做背景音乐，然后拍这种视频。我觉得用这个音乐的人都很酷。 真的吗？ 因为我做不到，我不敢用。我觉得他们都很酷。 你从来不敢踏上广场跟大家一起， 因为我没有一双漂亮的舞鞋。 因为你只买二手。 对，哎，我说到那个就是换舞鞋的事情，刚我们两个聊那个，最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手机游戏叫 吃鸡。 对，吃鸡。 对，我有玩一下。 对，我跟你说玩那个游戏玩的特别，我前天有个特别有趣的经历，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人死在对面的时候，你可以去捡他的衣服换他的衣服。 是啊。 然后突然有一个地方，我跑着看着死了四五个人，有三四个亮点的箱子在那儿，然后我就站在那儿试，各种不停的试他们的衣服，直到别人把我射死。 那是因为你本身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喜欢时尚，包括喜欢搭配、喜欢穿搭的人。你在游戏里面，你真实的做了自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不酷。 试别人的衣服，试别人的鞋， 这一点非常不酷。你不觉得在游戏虚拟的世界里面，你就要尽可能尝试不一样的自己吗？就比如说、 这样讲的话倒是， 你懂了。我生活里面我其实当然也不安静，刚好说生活里面其实很安静，但我会觉得比如说生活里面很多人的比如忧郁，对不对？或者安静，然后不爱讲话，很酷。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都，你不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很丧？我不是在批判他们，我觉得他们很丧。每一个人脸上感觉都输了官司，每个人都欠钱，每个人都奶昔打了五杯，打翻五杯之后那个表情，你知道，丧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忧郁和这种丧是不酷的，我觉得现在快乐是酷的。 哦，我同意你这个想法，我支持你的观点。我同样认为另一个观点特别重要，就是现在不抽烟的年轻人是酷的。 对， 不抽烟不去夜店的人特别酷。 真的， 就是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好像说，哎，你看他好像是坏孩子，他会吸烟，他好厉害， 好酷。对， 现在觉得说成长到这个年龄，真的觉得注重健康养生不吸烟的人真的是酷。 当然这一点倡导在我们的国家媒体，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健康正能量的节目里面倡导是对的，但我只能说你可能也真的是老了。 我真的，我今天来上节目还自己带了一个暖水壶，保温壶、 啊、 喝热水。 看到了。 但我真的觉得养生现在是酷的了。我觉得养生的酷可以由另一个词英文词传达过来，叫你知道有一词叫 yogi。 yogi。 yogi 它是 yoga 和 hippie 的合成词，前面是 yoga， 后面 hippie。对。然后 yogi 呢，它是说做瑜伽的那种人。 对。 我不止在做瑜伽的时候有瑜伽的状态， 对， 同时我在生活中做人做事的方式，面对所有新来事情和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的心态，都是用瑜伽的心情去解决。 哦， 所以这个词叫 yogi， 它能够融入到生活里。 对， yogi 不仅是待人接物的时候和善有礼貌，而且它可以做到一种完全为你着想的境界。 哇， 就好像做瑜伽的时候，我们要融入自然，融入空气， 没错， 还讲究什么融入大山、融入海水。 是， 但 yogi 就是它跟你在聊天的时候可以融入你，帮你来解决你的问题。 哇， 同时在吃餐饮的时候也讲究平和，吃素食，吃纯 vegan 的东西。 对， 他们所吃的东西连面包里的黄油都是纯素的。 对 对， yogi 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但是你应该做不到吧？ 哦、我当然 做不到。你刚刚在歧视，你刚刚在说什么不去夜店的人最酷？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我昨天晚上 此时此刻可以很安静的离开直播间， 等一下走出直播间就是直接去了夜店。 所以呢，我们满足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朱莉安在上一时段开场的时候想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这个时候放，尤其在我们节目里面放也是酷的。对不对？ 可以讲一首推荐这首歌的原因吗？ 就 是一是因为今天下了雪，然后追梦人是雪山飞狐的主题曲。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里面有一句歌词讲得特别好，说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牵引着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因为春节的时候你跟我都带我们的父母出去玩，然后我带了我妈妈去泰国，然后在泰国的时候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吧，我妈妈头发散在那个风中，然后我就说妈妈我帮你当然我没有这么妈妈我帮您扎上，我没有这样啊，我就直接拿了一个，当时是买了还不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就随便拿了一个杆，然后把我妈的头发扎上了，这样照片就被我爸拍了下来，然后我就发了朋友圈，想来想去没有台词， 对， 然后想了想，作为一个儿子这么多年在外漂泊这么多年，才第一次领我那从未踏出国门的老母见见世面。然后我觉得就是当时弄我妈妈头发的时候觉得也有白发，头发也不好了，才会觉得说青春牵动着你的长发，它牵引着你的梦，才真正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感觉到原来妈妈和我们好像一直都很近，也好像真的隔了很远。 天哪，你突然间把这首歌赋予了母爱的力量。 它真的就是，而且雪山飞狐也是我们全家人都爱看的电视剧。 没错，老少皆宜的。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好好好。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然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大家好，我是林志玲，新鲜的心，麻辣的麻， 好讨厌，我加 麻辣，就这个了，就这个， 新鲜的 新鲜心，麻辣的，好来， 新鲜的鲜， 啊，鲜鲜鲜，新鲜的鲜，麻辣鲜，好来， 麻辣的鲜是， 麻辣的鲜。新鲜的鲜，麻辣的辣，我是林志玲，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 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不变的频率跟全球的你在空中相约。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我的好朋友朱莉安，再次欢迎。 嗨，大家好。 刚刚我们听到了一首朱莉安今天晚上特别想听的一首歌曲啊，虽然呢被我说赋予了一个母爱的光环在里面，其实呢就是一个音乐带给我们的回忆所推动的一个时间的力量。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我脑海中很多画面，我想到小时候，然后呢像你一样就是呢特别喜欢看这样的连续剧嘛，对不对？雪山飞狐，哎，拜托，那个时候就那里面那个男主角，就是 我记得男主角有一个就是皮草的一个斗篷， 没，就是开场片头的时候， 对他 一个大皮草，然后那个头那个戴上那个帽子是白色的，就真的是飞狐。然后呢，就是他拿那个刀嘛，那叫什么刀，对不对？我突然忘记了。年龄大了真不好。 对，现在应该能现在应该能回忆得到，他的应该是银狐的那个皮草围领加一个法兰绒的斗篷。 你现在给人家定义成法兰绒，你就这样好吗？ 我觉得应该是法兰绒。 然后呢，就是总之就非常有气质嘛，而且那个时候他就是有什么狐衣刀。 哦哦，哎，是叫狐衣刀 对吧？就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不是狐衣天啦， 狐衣天。 然后呢，就是他们有刀嘛，我那个时候就也很迷这样的武侠片，然后再看。但是呢，父母那个时候就不让你看太久，害怕伤眼睛，包括你觉得你作业做完了没有，你就在看这个。所以呢，我每次很厉害、很聪明的卡点，就是我爸我妈什么时候下班，我大体就知道。我一般在下班前。15分钟或者胆子再大点10分钟就开始把电视关掉，然后开始摆一些本子。 对， 但是 提前一点，要不然你父母回来之前的一瞬间你关它的话，因为电视是热的。 我跟你讲，我就是想说这个，我吃过这样的亏。 对，我也是。 真的吗？父母都这么，原来都是如此的聪明。 对，然后我妈后来走的时候就把那个电视的插排藏起来。 哦。她 就被我发现了，发现了之后，我妈回来之前我把它放回去，但是就是好死不死，防不胜防，我妈把那个线摆成了一个特有的形状，我就没有摆回去。 你没，所以你看。光穿的好看，你的陈列没做好也是不行啊。 Deco 没做好。 Deco 哎呦，真的好好笑。所以呢，不知道各位正在收听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也会有一丝丝的共鸣？不管你小时候看的是什么样的剧啊，总之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2018年，而且呢，转眼， 我以为你要说转眼就9:48了。 对啊，转眼9:48，你此时此刻还没有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你还在等什么？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可以呢直接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互动，或是呢在麦家族 麦 home 的点歌厅里面来进行留言。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我们的时尚达人，同时也是新晋的跨界设计师朱莉安同学呢，有自己的 Instagram 要告诉大家，名字叫做 我的 Instagram 叫 Let's Go Sleep Style， 就是让我们去睡觉风格。Let's Go。Let's go 的 Let's go， Let's go， 但是没有那个撇吧？ 啊，不用有撇的，就来，因为那个名字里面是不能打撇的， 对， 就是 Let's go， 然后直接加睡觉那个词 sleep， 然后 style 就是 style 的 style，Let's go sleep style 就是我的 Instagram， 没错。 然后也可以呢加入我们的微信号码，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又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推理，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依然爱你，依然爱你。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我依然爱你这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永远一定会依然爱你。 谢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每一个好朋友，每一个你啊，麦冬古朵儿说很酷的人来一首很酷的歌曲哈，特别想听一首等人，哪里也不去就一直在那等着一个人啊，相信呢对的人一定会出现。还有雪玲儿说很希望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一首应景的歌曲，因为北京今天终于下雪了，我的朋友圈从早上就开始刷屏都是今天的雪，话说延庆的雪真的在我心中是最美。说到很酷的歌，朱莉安你知道吗，我也有很酷的音乐人朋友，他们呢都有不同的酷哈。那总之呢，我想给你分享一首歌曲，它是一个乐队，他们叫做 Nova Heart， 然后呢是北京的这个乐队哈，但是呢他们的音乐很国际化，我也是第一次在一个现场演出看到他们的表演，听到他们的歌曲之后会觉得哇哦，应该生活中变成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呢， 你说那个是 Normal Heart 是吗？ Nova Heart， Nova Heart， 对 ，OK。 这是他们的 My Song。 I hang in when the lights turn colored halos. I hang in when the dark is pulling in. I can't rise. All the things I have inside, they take my life. When the night is falling.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朱莉安，你听过这首歌曲之后，是不是很想下次有机会看看他们的演出？ 很喜欢这种风格， 对，就是、 我这一听就应该是能听得出来，应该是地下乐队，地下乐队 就是蛮，我觉得现在也不叫地下了吧，很多人都会觉得什么 underground 这种地下的一些团队等等，但好像现在就是做自己了。对不对？没有什么地上地下，就是你只要你做自己，只要你有自己的族群，其实就已经很难得， 很纯粹的一首音乐， 很纯粹， 觉得 对对对。你自己最近的音乐做得怎么样？ 包括